第四十集， 白思君被梅雨琛勾得心里痒痒的，他心想，为什么每次都是梅雨琛把他撩得招架不住？白思君偏过头去，故意学着梅雨琛的样子：“ 我吃我男朋友的醋，不可以啊。”那 梅雨琛抱着白思君愣在原地，而白思君觉得好笑，他一下笑出声。挣开梅雨琛的怀抱，从地上捡起点心盒子。 哎，来，过来吃点心。 白思君回到客厅，刚把点心放到茶几上，梅大猫就过来搂住他，赖在他身上不动了。 来，我没谈过恋爱，没有经验。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你也是。 梅雨琛直勾勾地看着白思君，右手不老实地向下探去。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做爱做的事情了？ 梅雨琛。 白思君眉一横，按住梅雨琛的爪子。 给我老实一点。 梅雨琛撇了撇嘴，不爽地退到沙发一角，摆出一副完全不想搭理白思君的样子。而白思君也不急，他慢悠悠地拆开点心盒子，挖了一勺点心递给梅雨琛。 不吃？ 不吃。 白思君笑了笑，把勺子送进自己嘴里，然后假装看不见那赤裸裸的眼神似的，悠哉悠哉的又吃了几口。他没有吃晚饭，刚才又被梅雨琛气得胃疼，甜食正好可以安抚他空空如也的胃。当点心只剩下半个时，沙发一角的人终于动了。梅雨琛爬过来，倒在白思君腿上，微微张开嘴，好看的丹凤眼不爽地瞪着白思君，满脸都写着“喂我”两个大字。 喂我，喂我，喂我！ 白思君勾了下嘴角，就着他用过的勺子，把点心送进梅雨琛的嘴里。 好吃吗？ 梅雨琛咬着勺子，抬头看他。 不好吃。 白思君不紧不慢地抽回勺子，故意说：“ 那不好吃，别吃了。” 接下来几勺，白思君全喂进了自己嘴里。梅雨琛哀怨的眼神太过直白，白思君不禁起了坏心。他把下一勺点心送到梅雨琛嘴边，但是在梅雨琛张嘴迎接点心时，他突然抬起手来，又把勺子喂进了自己嘴里。梅雨琛张着嘴僵在原地，白思君实在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他家梅大作家怎么能这么可爱？白思君还没笑够，突然感觉腿上一轻，下一秒，梅雨琛放大的脸庞骤然出现在他眼前，舌尖上还未来得及品尝的点心被一条灵活的舌头给勾走。勾走之后，那条带着甜味的舌头还意犹未尽地钻回他的口腔，好似要把剩余的甜也全部扫尽。白思君有些承受不住这种亲吻，虽然梅雨琛谈起恋爱来跟个孩子似的，但白思君不得不承认，在情事上梅雨琛比他有经验的多，而且跟撒娇时那无害的模样完全不同，慵懒的大猫就像变成了一个豹子一样，充满了进攻性。白思君有些喘不上气来，梅雨琛这才松开了他，勾着嘴角笑。 你好甜啊。 白思君一张脸红得跟番茄似的，他不自在地把勺子塞进梅雨琛手里，看着别处， 拿去，我不吃了。 梅雨辰抿嘴笑了笑，他从点心盒里挖出一勺点心，看向白思君。 来问您， 行吗？ 白思君红着脸应了一声。之前梅雨辰喂过他爆米花，把他弄得跟傻子似的。他心想，这次正好趁这个机会证明一下。面对梅雨辰的亲密举动，他完全可以泰然处之。然而白思君千算万算，还是低估了梅雨辰撩人的把戏。他以为梅雨辰会把勺子送过来，但是梅雨辰却把勺子含进了自己嘴里。他恍惚地想，或许梅雨辰是气他刚才逗弄他，所以想逗回来。然而下一秒，梅雨辰就张开嘴，微微探出舌头，于是白思君就眼看着舌尖上的那一口点心被送进了自己嘴里。他也没说是用舌头喂啊。白思君晕乎乎地想，好好的一盒点心，白思君吃得头晕脑胀，而赖在他身上的梅雨辰倒是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知道他吃的到底是点心还是他白思君。 梅，你这样，你这样我招招架不住，你为什么老是撩我？ 你是我的，不撩你撩谁啊？ 说完之后，梅雨琛又轻飘飘地补充一句， 而且是你先来招惹我的。 白思君语塞，非要说的话确实是他三番五次跟小强似的接近梅雨琛。他觉得那个过程是工作，然而现在他才反应过来，他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你第一次就说要和我深入交流，结果那么没劲。 梅雨琛说这话的语气就好像是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的那种感觉。不过白思君倒没有多想， 明明是你故意为难我。 梅雨琛没有反驳，沉默着不知在想什么。突然他笑了一声，凑到白思君耳边。 那天我问了你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我知道答案了，还有一个呢？ 白思君知道其中一个是他敏不敏感的问题，但另一个是什么他一时间也没想起来。他下意识地问， 还有什么？ 梅雨琛微眯起双眼，继续向前凑过来。白思君无奈只得跟着倒在了沙发上。梅雨琛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语气暧昧， 你喜欢用什么姿势啊？ 白思君后知后觉地回想起那个直白的问题，脸上不禁又染上了一层红晕。看来他家这只大猫真是无时无刻不在觊觎他的身子呀。 你这十几天没找其他男人？ 一提到这事儿，梅雨琛就跟蔫了似的，威风凛凛的大豹子瞬间变回撒娇的小猫咪。他倒在白思君身旁，搂着他的腰。 没有，整天都在想你，晚上也睡不着。 白思君不自觉地笑了笑，反搂住梅雨琛的腰。 我也在想你，只是没想到你这么不乖。 梅雨琛沉默了一下，突然从沙发上抬起脑袋看着白思君。 喂，我会写的。 梅雨琛说这话时，长长的发丝跟着从肩膀上滑下来，缠绕住了白思君的视线。他没太注意梅雨琛在说什么，只是下意识地抬起手，用食指圈住梅雨琛的发丝，恍神地问了句， 我说新书。 梅雨琛握住白思君玩弄他发丝的手， 抬起来贴在脸旁。 我一定会写出来。